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刘腾。 这个咱们今天又是周一哈，还是会和大家伙聊一些热门的话题。当然我们的这个 FM 98.2呢，除了可以听之外，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 大家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这个活力982， 对， 或者是在花椒直播上面哈，找到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了。 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982活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 这我总忘说。 我帮你补充一下。 对，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哈，就我觉得尤其到了夏天，就每年夏天我最开心的就是在电视屏幕上面可以看到好多好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就大家都是赶着趟似的，就是这个就差不多这段日子播出嘛。 对，因为是暑假嘛， 对啊， 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学生啊，他们放假这段时间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收视的大潮。 对，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个综艺节目哈，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中餐厅啊。之前我不知道刘腾有没有听过这个哈。 之前没有太关注这个，因为我最近可能在关注一些音乐类的节目。 我以为你最近在减肥。 我真的在减肥。 就我跟你说，这种综艺节目呢，你就得选择一个好的时间观看， 是吧？ 就这个好的时间，就是你吃饱的时候跟不饿的时候。你要是找那种你特别饿的时候去看的话，我觉得 确实，如果我要是减肥的话，比如晚上我少吃一点，对吧？本来呢就不是特别的饱腹，然后看到这种节目，我觉得可能就会哎呀，赶紧找点什么东西吃，就那种状态， 就吃两口压压惊是吗？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餐厅的一个片段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档综艺节目，一会儿我们再来介绍它哈。 对，一会儿再下，先把这个肥的下下去。哇，已经开烧了，看看怎么样？你放的是什么呀？啥也没放，就放了一点葱和姜。 要放一点糖了。哦，放点糖哈。这是糖， 糖， 嗯，好。 既然是泰国料理，我要来一个。 对对对。哇。 还有一个秘诀，烧梅干菜的这个水当酱油倒到锅里，主要是让它的盐的味儿要进到它身上，菜的味儿，对，就不要放酱油了。要不要尝一块肉？ 好啊。我找一个瘦一点的给你尝尝。 对。 薄一点。 俺多心疼你啊。 对。 要给你找瘦的。 他是因为你来了吧？ 你不来的时候我就不，你不来的时候我就变成你了， 更像 一定要着说他， 是不是？真的假的？ 我得那个长姐肉母啊，长姐肉母啊。 我一口肥肉喷你脸上。 怎么样？ 好吃。 他还说你好吃。 你认为他会说是不好吃吗？ 不是， 真的，中国我就觉得不好。 要对观众说 的，他说不好吃， 说实话，啊、现在咸淡适中，刚好。 那来吧，倒进去了啊。 看到没，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跟这档综艺节目有关哈、啊、就是专门聊一聊那些你看了之后会口水直流的那些影视作品，可能包括电影包括电视剧包括综艺节目或者包括纪录片啊等等吧。我觉得还好啊，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就出去吃了一顿， 大吃了一顿啊、哦、 就是吃的特别饱，然后吃完之后还这个喝了一顿，就是溜溜缝，就实在是没有这个地方再腾更多的东西了。 但是你知道吗，刚才你在说的时候，然后我在看那个画面啊，就是我嘴里面其实还是有那个口水，然后再慢慢溢出来。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没有办法。 就是我第一次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他会给很多那种就是特写的镜头、 嗯、 然后当他给特写镜头的时候啊、哦、我觉得天太泯灭人性了，就是你真的看了之后会特别饿。 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在这个节目最后的那个画面、嗯、就是我们截取最后的那个画面，当时是这个崔老师他在就是做这锅肉的时候，然后给那锅肉一个特写，然后这个节目我们截取的这一段结束了。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很想尝一尝是什么味道。 哎，对、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中餐厅以及中华美食文化啊。咱们先来讲讲这个综艺节目、 嗯、 其实中餐厅这个综艺节目呢，是比如赵薇啊、黄晓明啊、周冬雨啊，就这些都是电影学院的弟子。 对、嗯 嗯、然后还有像张亮啊，然后翟梦佳呀等等哈，就这些、嗯、比较有名的人士。然后他们为了弘扬中华美食文化，在泰国开了一家中餐厅。 嗯， 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是有出去旅游经验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啊，就是你天天在中国待着，你随处进一家店，你就能吃到宫保鸡丁、锅包肉之类的哈，你觉得还无所谓。可是你在国外，你连续吃上几天什么泰餐呢、啊、西餐之后，你突然间再吃到中餐的时候，你就有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有没有？ 嗯，一定会有。 嗯， 就一定会有。而且就算你比如说你在中国啊，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你减肥的人，一般像我这种减肥的人哈、 啊， 就是嘴是有一点管不住的，就是一个标准吃货。就哪怕说自己在家已经调整的非常好了，吃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杂菜啊这样的就很简单的这种轻食、嗯，但是时不时的还是得来一顿啊，就上外面去沾点荤腥，我们就沾点荤腥、嗯。所以说呢，好像确实这些中餐，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确实是美味，就比这个西餐吃起来更爽口一些。 嗯、就是尤其我觉得这个咱们说叫什么呢？不管你出去多少年，你的家乡口味是不会变的。 嗯， 就是真的平常感受不到哈，但是你想，这档综艺节目是在泰国开的一家中餐厅， 嗯， 所以有很多就是他的那个进店去吃饭菜的那些都是旅客，都是中国人， 嗯， 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泰国人，还有一些是外地的游客哈。 嗯、 当他们吃到了这个非常令人骄傲的中国味道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受还真是挺不一般的。 对， 嗯， 因为你想，这个本身它是有几个明星，或者说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这种 IP 来打造的这么一个中餐厅，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非常吸引，比如说到那儿的游客，包括可能这种噱头也会吸引当地的人来品尝一下中国的美食。 对，我就记得有一集我看到他做那个鱼啊， 嗯， 我平常没觉得鱼做出来会是那么漂亮，那么诱人， 嗯， 因为那天实在是太饿了，就是看到那个鱼之后，就吓得我赶紧就点外卖，点了一条鱼压压惊。就是你会觉得，就这种类型的综艺节目也好，或者说任何影视节目也好，你看到这个图片，就是尤其是动态的图片，就它跟那个、嗯、 就是它跟咱们平常在点外卖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图片是不一样的。 对。 嗯，它的诱惑力是大大的增加了。 而且问题是，你在看这个节目的同时，你是在观看着这个菜它整个的制作的过程。我觉得那个制作的过程就会让人引发自己的这种食欲。当然了，对我来讲可能会引发，比如说我要去尝试一下，自己去做一做这道菜，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水平能不能做到，就是起码来讲自己吃起来觉得啊很美味的这么一道菜。 还真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节目哈，有时候我们就说打引号的这个就是太丧尽天良了，当然打引号哈，就是说你在这个看到这个节目的同时，你就会真的很想尝试这些美食。咱们今天节目就来盘点一些这样的一个榜单哈，就是说有哪些影视节目你是流着口水看完的。 对， 可能包括电影，包括电视剧，包括一切只要是它在这个荧幕上面出现的，不管大荧幕还是小荧幕，只要它在荧幕上面出现的，你是流着口水看完的，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也会为大家推出几个就我们口水流的最多的这种影视作品。 确实看看这个胸前是不是已经湿巾一片啊。 嗯，关键是我在想大家伙到底有没有吃晚饭呢？如果没有吃晚饭，我们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厚道？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在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同时，好像就会产生一些饥饿感吧。 就吓得赶紧把视频关了，听收音机是吗？ 对， 这个中餐厅啊，是最近一个比较火的综艺节目。然后节目呢，也不像说原来那种综艺节目，原来综艺节目是怎么着？对抗。 对， 就是我得比赛， 有一些竞技的这种味道。 然后没什么事儿，比如说把腿绑到一块儿啦，或者是什么拿一个什么东西撕名牌了， 做个游戏这种。 对，都是有对抗的，因为咱们说有冲突才好看嘛。 对， 那其实中餐厅这个节目呢，我看了一些哈，就它其实冲突性并不是非常大，但是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冲突，比如说买菜，有一集是黄晓明去买菜，买完之后就直接把那个菜给落到了超市，然后他又大老远的骑自行车还下着雨又去拿了一趟。就是他会有这种生活细节在，就你会觉得特别像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 对，就假使说，我们说的是假使说，如果说这个节目它的这个编辑在整个编的过程当中，就算是有编剧在编这件事情，但是你看起来它依旧是非常生活化的。 对， 因为丢三落四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习惯，更何况是一个平时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饭做菜的这样的一个明星。 对，而且现在就好多节目就说这个我们崇尚说叫做什么无干扰，就是我们在拍摄这个节目的时候最好就是我不去干扰它， 就是比较原生态。 对，虽然我们如果说真正做过综艺节目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样子可能性并不大哈，但是无干扰这件事呢，其实它有很多里面的一些花絮可能就真的是真的，就真的是发生在他们之间的那些事， 真的是真的，反映一下。 哎，就因为他们这个包括这档节目不是找来他们当年的老师嘛，就他老师也爆料， 对， 就说啊，小明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啊，赵薇怎么怎么样啊，说赵薇你让他往东走他偏往西走， 有点叛逆啊。 对，然后说这个什么黄晓明是你让他往东走他绝不敢往西走，就是 很乖巧。 对，他也会就是有一些就是报就隐私啊，也不是说隐私吧，就是说生活当中真正在生活状态下 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明星背后和他们成长的这个故事可以通过他老师的这张嘴啊，崔老师的这张嘴，然后让我们来看到他们到底是怎么成长为巨星的。 对，然后今天我们就为大家盘点一些跟这个就是吃的有关的影视作品哈。然后如果您是流着口水看完的哪一部作品，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互动方式呢，就是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哈，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花椒直播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聊一聊，就说哪些作品呢您是真是流着口水看完的哈。这个有比如说在我们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部作品，就是咱们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部，是周星驰星爷哈演的，叫做食神。 对， 我们先来看一段。 好， 这碗是黯然销魂饭。 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会流泪呢？有一种哀伤感。 是洋葱，我加了洋葱。 实在太贴切了，原来是洋葱啊！吃了这碗饭，令人感动的流泪。怪不得叫黯然销魂饭，实在太黯然了，太销魂了，简直太好了。 黯然销魂饭哈、啊嗯、看到我们这个黯然销魂呢。 对啊，就是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有点饿了，虽然中午吃了很多。 哎，你看啊，就是我觉得这种美食类的电影、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啊，就是说本身你不怎么饿的，看了之后就饿了。 对。 然后本来它只是一些普通的食材，比如说洋葱啊、嗯、葱花啊什么的。 嗯。 一在这种节目当中，你会发现哇，怎么这么好看？ 对。 尤其我特别爱看他们撒葱花的那个手势。 就是一个是手势，而且我觉得还有那个葱花落下来的那个过程 啊、 哦，哎，那个过程其实是让人特别抓人的那种状态。 对，尤其有的时候是那个用油烹炸一些东西，然后在它快煎、哎、就炸熟了的时候，然后你撒一把葱花在上面， 嗯， 哇，然后一股那种你都感觉它的那个图案都是带着香味儿的。 对，就是一个带着味道的画面。 对， 嗯 啊，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996年哈、啊，周星驰，做导演和演员的这个叫做《食神》，我觉得应该是都非常的熟悉了哈、嗯。 对，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饮食有关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对、嗯、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会把这种吃的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嗯， 其实我觉得哈，确实是就是中国人非常喜欢吃，中国的美食文化也非常非常的源远流长。 嗯， 你哪怕任何一个东西，就是说不好听的，你去山里面看到虫子，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很好吃的菜肴。 对， 云南菜， 对 吧？对，然后 云南菜， 对，你比如说看到一些你觉得不太可能当食材的东西， 哎， 但是在这个就是中国厨师的出神入化的这个手艺当中，它就变成了吃的东西。 就是你有可能是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种食材，但是它偏偏就能够好像非常非常的精妙的成为了画龙点睛之笔。 嗯 嗯， 所以食神，我不知道这个刘腾有没有印象了，对，就这个电影 啊、哦，对这个电影还是有印象的，因为这个电影我记得里面还有莫文蔚嘛，当然莫文蔚在里面是演的是一个。一开始是非常丑陋的这么一个、嗯、画的特别丑陋的这么一个女子，然后是做这个撒尿牛丸嘛、 嗯、 而食神她之前其实是一个很巅峰的状态，但是突然之间坠入了谷底，但是慢慢慢慢一步又走回来，然后到这个比赛，虽然这个比赛之前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相信还是很肯定很还是这个很公正的嘛，最后食神还是拿到了该有的这个称号，而且她也是回到了自己应该有的那个位置，当然最后应该是一个大还原的这么一个结局。 对，有朋友在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说哈、啊，说太扯了。 嗯，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啊，咱们看到了好多影视作品当中，他确实是把这个菜给夸张化了。 嗯， 就是你像刚才那个什么黯然销魂，你不可能说你吃了菜之后就真的黯然销魂。 对， 但是他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怎么说呢，给你极致化了。 没错，就是本身影视作品啊，它就是一个人们构想出来的，把自己的这种想象力强加于在这个作品当中，而且再加上本来星爷又是那种非常无厘头的这种搞笑，所以我们会看到、嗯、当那个女的评委在吃完这碗饭之后突然之间倒地，然后还躺在一个叉烧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想象的空间，然后通过这个画面来表达出来嘛。 嗯，所以当时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也是觉得好饿。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吧，好像在电影频道还有播过这个影片、嗯、 是吧， 啊，然后正好就是家里面也在做着饭， 嗯， 然后看着这个电影， 那天多吃了俩鸡腿两碗饭。 就是你整个人就觉得这个菜的味道不一样了，就你原来觉得这可能是个鸡腿，但是你在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像不只是一个鸡腿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 我觉得就是你反正在看到那样的一个影视作品之后，本来就会感觉到有一些饥饿感，对吧、嗯、人在饿的时候吃什么都很香， 嗯， 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你在家吃饭的时候然后就会有那种感觉。 对，所以这个、嗯、我觉得像食神这样的一部影片，这样的一个题材哈、啊、 嗯， 确实是可以很好的去弘扬美食文化。 对， 就它让大家觉得这个美食非常的精妙、 嗯、 哪怕你撒一把洋葱你都是有特殊的安排。 对， 其实我们说到调味这个事儿，我真的是觉得就中国菜调味是 是真的很棒的。 对， 我记得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巴厘岛去旅游。 嗯， 因为巴厘岛靠海嘛，不是说靠海，就都是海嘛，就在海中间，它是一个岛屿。我觉得它海鲜一定会很好吃，所以每次到饭店的时候就必点海鲜，经常还点那种海鲜大拼盘啊什么的。然后吃了之后，我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就全都是那种非常重的撒的那种各种调料的那个味道，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国家特别喜欢用的那种甜辣酱啊什么的那种味道，我觉得真是太难吃了。我说好好的一个岛屿，怎么能这么难吃的海鲜都有呢？后来就受不了了嘛，我们就自己去超市买了一些这个海鲜食材，然后回家用我，因为我在广东长大嘛，就用广东的烹饪手法又烹饪了一遍这些食材。我天啊，真是太鲜美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我不知道是口味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啊，但我觉得中国人烹饪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绝。 你发现了吗？其实商机已经来了，当然如果要有地方保护的话估计有点难啊，就是你请一帮大厨， 嗯， 然后到巴厘岛去专门去加工这些食材，我觉得这个就能挺挣钱。 那时候哪儿来着，这个好像是螃蟹还是小龙虾泛滥，就把一堆吃货给急的。嗯， 对啊， 就是麻辣红烧，就是政府正在想着说怎么去这个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把中国人请过来吗？ 当然咱们这开玩笑，有一些这个就是泛滥的生物可能不能吃。 嗯， 有些泛滥生物体内是有毒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要注意的，身体健康更重要。 对，但我就觉得咱们这边这个就中国这些菜系啊，能把这菜做的都绝了。 对， 其实后来又有一个跟食神有关的电影， 嗯， 应该是今年吧。 对，今年应该是这个贺岁档，然后当时有一部电影，应该是谢霆锋还有葛优主演的这么一个电影， 对， 决战食神。 对， 嗯， 也是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呢，就是决战食神当中的一个图片。 对，这个图片应该是当时谢霆锋和那个韩国的厨师，然后他们两个在 PK 做这个，对，做这个和牛，然后 A5 的一个和牛那样的一个过程。 嗯，然后这个也是哈，我们看到的做的一些菜。 对， 我觉得这个做菜色香味俱全，我不知道，嗯，刘腾觉得色香味哪个更重要一点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就是你普通百姓做菜，其实还是味，就是味道重要。更重要 哦，就是你觉得好吃就行呗。 对啊，好吃就行。就是他，比如说我自己做的菜嘛，对吧？我也不用管它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用管它香与不香，关键是入口的那个状态。然后如果让我觉得很好吃，那就行。 对，有朋友说今天我们在聊什么？我们今天在聊跟中餐相关的一些影视作品，就是。不光是说电影，还有什么电视剧呀、综艺节目啊，或者是纪录片啊， 嗯， 只要是就出现在荧幕上面了。咱们今天是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中餐厅》，它是很好的弘扬了这个中华的美食文化哈。 对。 咱们不评点说这综艺节目做的怎么样，但至少看了这综艺节目，你基本上是流着口水看完的，你会 很有食欲吗？ 对，很饿。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这些你流着口水看完的这些节目哈。 嗯嗯，确实是。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决战食神，这个其实它是有跟这个西餐有交锋的。 嗯， 当然了，最后实际上还是主线还是以这个中餐为主，而且实际上主线是以这个当时高天赐，也就是谢霆锋来饰演的这个角色和他这个父亲啊，就是由黄秋生来饰演的这个角色最后的这个对抗。实际上一碗面，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家庭当中，或者说在中餐馆当中，好像是一个很普遍，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这么一个线索。但这一碗面其实是贯穿了整个这个电影，然后最后一碗面，我觉得是化解了父子之间的这种恩恩怨怨。 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吃的确是就是能化解很多的恩怨啊。我们看了很多那种就是电影，尤其是有一些偏文艺一些的电影，你会发现展现生活场景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在饭桌上。 嗯， 尤其咱们中国人就基本上在饭桌上可以展现所有的生活的场景。 对， 你们的亲情关系，你们的这个家庭的里面的那种微妙的这种亲情啊，然后友情啊、爱情啊，基本上都是在餐厅上面发生的。 嗯， 包括这个就咱们看前一段时间哈，虽然这个评价不是特别高，深夜食堂，也是，就是大家在都市生活当中那个侧面也是在餐厅里面展现。 对， 啊， 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在中国来讲，我觉得饮食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因为一方面我们说有句老话讲叫“民以食为天”嘛， 嗯，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会看到，像刚才 赵爽所说到的，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都通过这样的一个饭桌，然后把大家连在了一起。包括有很多社交的场合，包括很正式的那种，对吧？这一顿饭吃的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会关系到很多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说你想去跟人家谈一个生意，对吧？可能大家在饭桌上聊得非常好，那么可能就会促成最后这单生意来完成。 嗯，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啊，这个乐活派雨涵还说了，说网综的黄小厨的春夏秋冬也是不错的哈。这个确实我还没有关注，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啊，我平常自己在家的时候不太敢看这种，就是特别多，怎么说呢，特别多 跟吃有关的节目， 吃有关的节目，感觉自己会疯，就感觉自己会特别馋，然后会一直流着口水，然后就觉得哎呀还是算了吧。但确实有一些节目还是值得去关注一下的。 这人啊真的是一个很纠结的矛盾体啊。你看明明是个吃货，但是为了自己保持自己的身材，然后要压制住自己的这种对于吃的欲望，哎，真是难过， 可怜是吗？ 心疼一下自己，晚上加个鸡腿吧。 我的天哪，我们就是吃了饭来的。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人会不会变熟，或者会不会更了解对方，也是在饭桌上面，我觉得会更了解一个人的状态。 因为吃饭的时候，你想一个是在跟人交流，另外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那种状态，实际上会把自己相对比较原始的这种状态表露出来。那么这个人他的本性什么样，或者说他这个人的言谈举止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一顿饭真的是能够看出来的。 还真是，就一顿饭就觉得这个人我从此绝交。吃太多了是吗？ 但是其实中国你发现了没有，就是说如果你去东北啊，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人家招待你来家里面做客，那么主人可能会做非常非常多的菜，然后如果你能都吃完了，然后我觉得好像对主人来讲他会觉得很开心。 我的天哪，你去东北能把人家菜都吃完了，我真的就这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还去了趟东北啊，然后我在这个上菜的时候还问了那个服务员，我说你们这菜码怎么样，他说我们这菜码正常。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菜码正常是什么意思呀，问当地的人，就说不大，他们家菜码不大。一上来之后，我的天哪，一个盘子都是翘出去的，就这个如果说在广东的话，就一个盘子巨大，然后那个菜都是在中间那一坨。 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在厨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摆盘很重要。那么在广东的这个菜系当中，我相信是对摆盘要求很高的，就是它的这个观赏性，这个菜本身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但是在东北来讲呢，东北就比较实在嘛，这个菜量比较大。 对， 当然了，观赏性方面其实一般，确实是一般。 对，然后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舌尖上的中国》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力榜为大家伙儿推荐的第二部影视作品呢，就是《舌尖上的中国》了。这个真的是好多人对美食节目的一个感觉有启蒙发展意义的一部作品啊。 对，就是在近些年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触动人的一部作品。 对，好了，我们看一下《舌尖上的中国》。 九月的亲切，壳大如盘，黄多油满。蟹上灶，生姜去寒，黄酒去腥，蟹肉上席百味淡，一只肥蟹可抵一桌好菜。对许多食客来说，吃螃蟹是秋天最隆重的大事。 我觉得我爸养出来的青蟹是最好的青蟹，蟹黄就比较香软，就特别好吃，然后肉质来就是一丝一丝的，吃起来是有一丝甜味的。 中秋前后，膏蟹独领风骚，黄酒浸泡一个小时，下锅蒸煮，传说膏蟹大补，农忙时节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辛苦一天，吃一只膏蟹便能恢复体力。蟹膏如腌好的鸭蛋黄，色泽红亮，丰盈油润，半透明的胶质颗粒在齿间爆裂，略带腥味的鲜香瞬间达到巅峰。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是流着口水看完的一些影视作品啊。这个我们是在下半段当中呢，还会跟大家伙继续来推荐几部就是都是流着口水看完的作品。 对， 刚才呢我们聊了一下《食神》，然后呢也看了一个片段哈，《舌尖上的中国》。 嗯， 那么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伙哈继续聊。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的酒吧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刘腾。 啊，那今天我们聊着这个，就是流着口水看完的一些节目哈，就是有哪些节目，包括这个电视综艺呀、啊，或者是纪录片啊，或者是电影啊、电视剧啊，哪些节目你是流着口水看完的？可以跟我们来一块交流一下哈。 对，刚才我们网友实际上就提到《舌尖上的中国》嘛，然后我们在上半段最后的时刻，实际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片段啊，当时应该是讲的这个醉蟹，那个画面看完之后真的是口水就要流下来了。 哦，真的，我现在就再一次说很庆幸今天是吃了饭过来上直播的。 我觉得这个我吃没吃饭看了这个直播啊，看了这个节目啊，这个片段我觉得我都会流口水。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群里面聊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哈，这个我们的小朋友实习小朋友哈就把这段给我们发过来了。当时啊大半夜呀、啊、10点多呀，然后看到这段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啊，所以我居然就决定我出去宵个夜吧。 啊哦，我说的嘛，今天这个刘腾说过来之后说，我昨天晚上出去跟朋友吃了个饭，聚了个餐。我说不至于啊，知道今天有节目应该不会啊。哦，原来是看了之后你就已经受不了了是吗？ 就是冲动是魔鬼，你知道吗？魔鬼附身了，没办法。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毅然决然的决定中午一定要多吃一点哈。 对，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些流着口水看完的节目。刚才《舌尖上的中国》，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印象特别深的一档这个美食类的纪录片。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再加上像李丽宏老师的那个解说也成为了当时的一个经典，很多人都喜欢拿这种风格然后可能去配在其他的这个纪录片上，或者是搞笑或者是怎样，对吧？但是我们说这个拍摄它有很多对于做菜这个过程它的一个特写，那个特写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垂涎欲滴。 哎呦，我就记得当时有好多餐厅啊原本就是不太出名的，然后后来就经常挂一个红色条幅，舌尖上的中国拍摄场景啊什么的，然后就一下子就好多人就爆满开始排队，所以你就看这个节目到底影响力是多大，就说不定就在家一边流着口水一边看这纪录片，看完了之后赶紧就预定那个餐厅。 对，当然还有那种情况，就是我3月份的时候跟朋友们去成都玩，然后呢晚上我们说去吃个宵夜吧，然后去什么吃什么呢，吃这个老妈蹄花，这个大家应该大概都知道啊，就是这个蹄花嘛做的这种汤非常的鲜美，然后呢我们去那条街，3个老妈蹄花挨在一块儿， 我们找了一家直接进去了，就是都说自己是比较正宗的，但是其中有一家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挂了一个舌尖上的中国推荐、嗯、然后呢关键是我们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所谓舌尖上的中国推荐的这一家蹄花店里面，是出来了几位国内比较知名的相声演员、 嗯、 像什么戴志成老师啊这样的相声演员、嗯、他们可估计可能是来这边演出，然后晚上出来宵夜，然后也是偶遇到，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就是啊，就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舌尖上中国几年了，有好多年了吧， 嗯， 五六年了，六七年了， 嗯， 然后我们在那个井冈山培训， 嗯， 然后就各种我们看，哦，这个舌尖上中国推荐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食品啊，然后我们就在找，就是你会发现他去到的地方你都觉得那些美食简直就是去了那儿不吃你就白去一趟。 对， 嗯， 而且它不只是说针对那种比如说餐馆对吧、 嗯、 它还有很多跟百姓有关的这个当地比较有名的这种小吃、 嗯、 对吧，这些小吃其实我觉得更吸引人，就是它比那个餐馆更平民化一些， 嗯， 而且更接地气，你知道当地人在吃什么，这个实际上是跟当地的这个文化息息相关的， 嗯， 紧密联合的。 我觉得拍菜不好拍， 嗯，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晒菜、 嗯、 然后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就要把所有的菜都拍一遍， 嗯， 但是明明那个菜很好看很好吃，可是基本上他拍出来之后我们就再也不想看也不想吃了，就这个就是水平的问题。 推荐他好好去上一堂这个摄影课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对吧、 嗯、 你说人家那个美食做的也很美观然后也很美味、 嗯、 然后你结果拍的不美观，其实就影响到大家观看他的这个心情，甚至没有食欲嘛，对吧。 你觉得有什么技巧吗？因为我看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也在拍菜来着。 那你觉得我拍的怎么样？ 我没看，你现在一会儿把手机拿过来我看一看你拍的怎么样。 好吧，我觉得我拍的还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技巧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光嘛，其实你去一个餐馆，无论是中餐馆还是西餐馆、 嗯、 那么对于这个餐馆它的这个用光我觉得要求还是挺高的，就是起码来讲大家用餐的这个环境很重要嘛，尤其是你跟朋友在一块儿，可能你去脏馆的我们说那个就不算了，对吧。 嗯嗯， 当然你要是去一个比较正规的这种餐馆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用光它直接影响到这个菜在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的那种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如果那个光特别的舒服，你可能就看这道菜也是特别特别的美观，那么你在拍照的时候我觉得但凡你用一个差不多点的这个手机都能够拍出一个不错的效果。 就刚才我们说色香味嘛，就是、 嗯、 有些人会觉得这好不好吃最重要啊、 嗯。 但其实这个菜是不是诱人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就是它打动味蕾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菜长得怎么样。 嗯， 因为有时候你看这个菜长得就特别让你想吃的时候，其实你主观上就会觉得它比较好吃。 对， 嗯， 对，确实是这样。就我觉得可能这个外表啊，就人嘛，就还是对这个外表或者说外观比较有这种欲望的。 嗯， 或者说就像择偶一样，对吧？你永远会找一个看起来很漂亮或者是很帅气的这么一个人，你不能说找一个丑八怪。 嗯、 那么吃也是这样，我觉得做得很好看，那么其实人们可能就愿意去品尝它。 嗯， 当然如果它很美味的话，那我觉得一定是厉害大了。 哎，那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摆盘摆得太好看了你就不想吃了？ 就是它太艺术了。 嗯， 有这种可能。 我忘了上次是去哪一家餐厅啊，然后它摆盘摆得真的是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讲究。 嗯， 讲究到什么程度呢？就讲究到我觉得我用筷子动一下就是有点亵渎了这盘菜， 就是有点破坏它的这个美观了。 对， 嗯， 然后那次我就觉得其实是不是有一些餐厅也不能摆得太好看，摆太好看适合宴请但不大适合那个就是咱们平常日常的去饮食。 对，或者是如果摆得太好看那种，我觉得是可能是比如说拿这道菜去参加比赛，对吧、 嗯、 这个可能因为评委可能去考虑色香味这些都要考虑到的话，那么这个色相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还真是。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问说是什么节目，我们现在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98活力榜哈、 嗯、 我们今天正在排一些就是流着口水会看完的一些影视剧的榜单。 嗯，对， 必须得流着口水看完。 对、 嗯、 准备好大家的纸巾然后放在嘴边随时准备擦。 哎呀，这个我觉得美食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吃货越来越多，或者说大家都爱吃， 嗯， 真的是都爱吃。然后像我这种呢，是属于偶尔我自己还会动手去做一做，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做菜是很有乐趣的。 嗯， 当然了，如果要是平时自己一个人的话，可能就稍微懒惰一些。如果家里面来几个， 嗯、 比如说同学啊朋友，就张罗一下做几个简单的菜、 嗯， 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过程，大家有说有笑的，然后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 不相信那些张罗的人，就我只相信做菜的人。 嗯， 曾经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哈、啊，就约到一块儿，就开车去北戴河玩，然后也是租了一间这个屋子，然后说我们一块儿做海鲜、嗯。去之前我们就问了，说这个大家伙谁会做海鲜？哎，我也会做，我也会做。 嗯， 我们就想，既然这么多人会做的话，那就挺好的，我们大家伙就搭着伴儿去玩呗。 嗯， 结果到那之后呢，去菜场把菜都买好了，回去我说怎么没有人动地儿呢？然后他们就看着这些海鲜，哎呦，这些我们可都没做过，你做过吗？然后后来发现所有的海鲜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做过，我就一个人做了八个菜，然后他们吃，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伙在一块儿的时候哈，就这个他们说会做，你千万先不要信，就是你真的会做，然后把这菜做出来，我觉得你再信。 我感觉你已经入坑了，就是你在没有了解的情况之下，然后你还跟着大家一块儿，结果没办法，你被坑了，然后你就得去动手。 所以现在啊，就大家问说你会不会做菜？啊、哦，不怎么会 啊，对我来讲就无所谓了，就是因为我会嘛。然后如果比如说你帮我把食材都准备好了，那我就上了，反正你敢不敢吃就是另一回事了、 哦、 因为有一些菜是这样的，就是你平时不一定会去做、 嗯、 你想平时自己一个人可能没有说一定要每天都特别特别的有情调、 嗯、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些家常菜嘛，而且就经常的那几个。但是比如说你跟朋友在一块儿，那朋友说想吃一个什么， 嗯， 也许没有做过，但是我愿意去尝试，而且我觉得尝试之后，可能这个色相不是很好， 嗯， 但是起码味道一定非常不错。 我跟你说啊，做菜这个事儿是有，我觉得是有遗传和遗对 天赋， 对对对对对， 我一直怀疑我上辈子是个厨子。 所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体育解说，然后做了主持人，是不是有点这个屈才了？ 没有啊，未来说不定哪一天是吧，我自己就开一档美食节目，然后我天天教大家做菜啊。 哎，还真是这样，就是我自己第一次做菜的时候，我觉得就还行，就真的还可以、 嗯、 挺好吃的。 嗯， 然后我自己第一次做了四个菜还是五个菜的时候， 哇，这么厉害。 然后我发现每个菜都是那个味儿，都是我想吃的味儿、 哎、 然后我就一直把它总结为就是吃货呀，就吃货这种生物啊，就是他自己因为爱吃，所以他对这个东西有一些特殊的情感。 嗯， 然后由于这些情感的存在，于是乎就是你真的会有一些天赋在。 对 啊，所以呢我就把自己归在了吃货一类。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就我们家里面，就我父母做菜都挺好吃的。 嗯， 我就开始发现这个事儿可能有遗传跟天赋在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是你的父亲还是母亲教你做的菜，就是第一次做菜， 我自学成才。 自学是吗？但是你第一次做菜的时候，那个味道是更接近爸爸做的呢，还是更接近妈妈做的呢？还是两个人融合的那种味道？ 就是差不多，就我觉得我们家人炒菜炒出来味道都差不多，包括我在内、 嗯、 炒出来都差不多。 所以啊，真的是遗传。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做一个我家里面人没怎么做过的菜哈、啊，就是我想吃那个龙利鱼嘛， 嗯， 然后龙利鱼柳，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给做的好吃，因为如果你要是就炸一下，我觉得味道就进不去。 对、 嗯，我就自创了几种原料，我在网上也翻了，但是它有一些原料我买不着， 嗯， 我就自创了几种，就是我自己喜欢的，包括放一些这个五香粉啊，然后放一些黄酒啊、 嗯、 放了很多很多种这种 听着就不错 调味的这种东西，我就放在了盆里面，把它切成了块， 腌制了一下， 大概腌制了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吧，半个多小时。 嗯， 然后也没有放盐，因为腌完了之后它就本身挺咸了，我就拿了一个平底锅，把它在锅里面，其实拿一个长筷子一煎，一正面一反面一煎拿出来就能吃了。然后当时煎出来之后金黄金黄的，特别好。而且我那次吃我觉得哦，真的这个自创的菜也不错，我就发现自己做菜其实是有天赋的。 行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以后一块开个餐馆吧， 就是中餐厅是吗？ 对， 这个真的是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新概念菜啊， 嗯、 也创不好，就是黑暗料理。但真的你把几个味道结合的比较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几个味道之间搭配的真是不错。 对， 所以说起来这个做菜呢，就是真的我觉得有一位名人哈做的还真是不错，就是谢霆锋。 对， 刚才咱们决战食神那部电影也看到了这个谢霆锋有一些表现哈。 对， 但是他也拍了一个也是综艺节目， 嗯 嗯，然后叫做《十二道风味》，我们也先来看一看他的现场表现哈。 嗯，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有一点点创意的一个饺子， 有创意的饺子。 我们先把一些松子把它煸香， 松子对人体是非常好的， 你是特别懂营养的。好， 嗯， 其实还没好， 高血脂啊，高血压什么这些，吃多吃点松子。好，松子好了。 嗯，对。然后就把这个菠菜，把它炒蔫就好了。 就可以拌在那个馅里面。 嗯， 让你多馅儿， 多馅儿啊，好了，多馅儿。 小时候还有一点点烫。 啊，行。小时候在北方，我们基本上都是家里边就来放了多个馅子。 好，我们这边就直接煎了。 第一次这么吃饺子，直接煎熟。 其实像这么简单的一道菜，如果在家里就跟一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包，包的那个过程其实可能就是分享的那个 真实过程 、嗯、 就正好是吧？ 对， 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可以吃。 好了，刚才看到这个饺子晶莹剔透的出锅的那个场景，我觉得刚才节目之前还是吃少了。 如果大家刚才有看到切回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那个画面的话，反正我的嘴是张大的啊，我不知道赵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确实看得很投入。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刚才还跟这个腾哥在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个人做菜， 嗯，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不是经常在家做菜， 嗯， 就你看他那个姿势跟动作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老厨艺。 而且你其实说白了最简单的比如说切菜，对吧，你就不用去切一个特别复杂的，比如说切一个黄瓜片， 嗯， 或者是切一个土豆丝，对吧，这一下就能看出他这个刀工怎么样， 嗯， 是吧，每一个黄瓜片或者是土豆丝它的这个薄厚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都能看出它的这个功底和它是否经常做菜。 不过就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自己的刀工真的不太好，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手工活就很差，就是比如说缝纫啊什么刀工啊还有一切就是动手包括画画啊之类的，我画的猫别人都以为是狗，所以我觉得这一类东西我就不太会做。但是我有神器，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就厨房的、 嗯， 就是帮你去弄的一些东西， 就是比较便利的那些东西。 对，比如说切丝儿啊，然后切片儿啊、 嗯， 可能有一些这个老厨娘哈、啊、会觉得这样子不好吃，可是现在他们也都改进了。就是原来觉得你必须得切成那个有棱它才能进味儿嘛，然后那个切的太整齐了就不行。 对， 但现在其实有好多的这个切丝儿啊或者切片儿的工具，它也改进了。 对， 就它会让这个味道进入的特别好、 嗯。 包括比如说做那个土豆丝儿，它就有那个很专业的插丝儿的那种东西。原来那个丝儿不是插出来挺粗嘛，现在就特别细， 而且还不断。 对，然后比你自己切出来的那个还要细，还要入味。 对， 我有亲自尝试过，特别特别入味，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的弥补了我这种就是做饭这个小白的，就是这个切菜小白的一些你就不足。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在中餐里面就是刀工啊实际上是很考验一个厨师他的这个技术水平，因为炒菜、 嗯、 对吧，你这个颠个勺啊这个或者是放多少调料，我觉得自己这个感觉只要找对就行，但是刀工这个真的是一个硬功夫。 嗯， 就是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手上的功夫， 嗯， 这个是跑不掉的。 对，而我觉得这个除了练之外，也有一部分天赋。 嗯， 就我身边有女生的朋友，这天生刀工就非常好， 就是叉叉叉叉叉叉叉， 就是他特别精准，就像有些人就天生缝什么十字绣啊，然后绣一些东西啊就没有问题， 很精巧。 对，我就干不了那些东西。就我一干那些东西整个人是崩溃状态的，所以我切菜也不行。就有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没有带那个插丝儿的东西，然后我正好去朋友家去做菜，然后我就只能上刀了。我看那个刀我整个人都快哭了，就我压着那个东西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切，然后再给它改刀什么的，最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觉得我整个做菜的乐趣就在这个切菜当中就被丧失掉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你内心上的崩溃了。 就是确实是，就每个人有擅长有不擅长的。 对， 嗯， 我觉得我的这个比较擅长的就是调味， 嗯 啊，就可能我相对来说我不会去用那么多复杂的这种调味品、 嗯、 但是我觉得味道应该做得还不错，而且 对，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家常菜，也许我从来没有尝试做过，但是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嗯、 反正大多数我记得好像除了有一道菜是这个拔丝香蕉之外，其他的菜应该都 OK 的，就做得很 成 功。 都成功。 对， 就拔丝香蕉是属于那种它真的是太难了， 那个是真的需要技术活，而且对于我们不经常来做的这部分朋友来说、 嗯、 可能还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些运气。 嗯， 就有的时候你运气好的时候他做的就是非常的饱满。 运气啊，这对，就是那个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占到了，你也许就做成了。 对，那个火候就是真的。哎，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观念当中、 嗯、 就是不是男人还是希望说女人是那种特别会做菜的呢？ 对我来讲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 嗯， 会做，而且如果我娶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姑娘的话，我觉得我愿意给她做一辈子饭。 还真是，我现在发现身边的朋友好像家里都是男性主厨。 而且就是我自己其实是挺爱做饭这件事情的，但是只不过是你想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吧，你说你做一道菜对吧，费了事，然后去买菜，买完菜之后要洗又要切，切完之后然后炒，炒完之后你还要收拾，其实还是挺费劲的。但是人多的时候做了就做了嘛， 对 吧？ 对，说起这个事儿，其实有一个热播的电影啊，叫做《喜欢你》，应该是今年上映的。其实也是讲这个主厨之间的一些事儿哈。 对，一个特别挑剔的这个男主金城武所饰演的这么一个角色啊，然后遇到了一个对吃对做吃的这个也很有极致追求的周冬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电影。 对，就是你发现吃这个事儿，真的两个人得搭调。就我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哈？比如说一个家庭当中有几个成员，有人吃辣，有人不吃辣，然后有人喜欢吃这种，有人喜欢吃那种，有人不吃油，有人不吃主食，就这个时候你觉得会少了很多乐趣。 所以家里面人口不要太多。 还有就是，我觉得当然哈，有些人可能觉得不重要，但对于吃货来说呢，可能有一点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你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希望你身边的那个人吃得也很开心。就是你希望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好吃，你希望他也同样去享受那个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吃货来说是生活是不是幸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当然了，你想每天都要吃，你不能每天都凑合吧。你比如像我这样对吧，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凑合一点啊，吃一点比较素的这种健身的这种食物，或者是点一个外卖，偶尔解解馋啊，或吃一些肉啊什么的。但是你说天天这样其实也挺没劲的，所以偶尔也会约上三两好友，然后到一个比较好的餐馆，然后好好吃一顿。 对，或者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哈，就是节目没有那么忙的那段时间，我比较喜欢约几个朋友到我家里面去，然后我去做几道菜，然后因为我就是做海鲜啊，还有做什么，有一些广东的做法就还可以，然后也会炒一些家常菜什么的。 一定不是还可以，我相信一定是非常棒。 就是你要看心情，就是我曾经有人问我说你会不会做菜，我说我爱吃的菜我都会做，而且做的还不错，但是我不爱吃的菜我就死活都做不好吃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口味。但我特别喜欢，就是我自己在吃到一个美食的时候，别人也觉得很好吃。就是我的家人经常就我和我的父母亲，我们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就基本上凑上一周就要每个人平均胖5斤的那种，因为我们三个人实在是太能吃到一块儿去了。就是一个人觉得好吃，另外一个人觉得更好吃，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觉得哇，简直太好吃了，然后就你知道这种。 非常和谐的幸福的家庭，一家三口。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们是属于这个看到菜逢知己千杯少那种感觉。 那是千杯吗？是千碗吧？ 哎，真的是，我们三个人只要凑到一块儿，就我们三个任意搭配都不会这样的。比如说我跟我妈搭配到一块儿，我妈跟我爸搭配到一块儿都没事儿，但是唯独我们三个人凑在一块儿的时候，哦，你就发现这个我们至少5斤打底儿吧。 天哪，这个真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你们这个生活应该还挺丰富的。 就是吃嘛，吃货的就是人生目标就是吃嘛。 对，我觉得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爸妈的做的这个菜真的是会容易让你发胖。 对， 这个很奇怪啊，就是做的东西也都差不多。比如说那个2015年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和爸爸来我家，然后我爸因为工作原因就先回家了，然后我妈在这个北京照顾我几天。其实做的东西呢，基本上跟我做的也差不多。然后呢，我吃主食吃的特别少，而且我们两个做的东西不是说做的那种一定是大鱼大肉的，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家常菜，炒菜或者是炖菜。但是结果发现那段时间胖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其实它打破了你原有的生活规律嘛，就有一种吃饭叫做你的爸妈总觉得你吃的少。 也没有，其实饭量还差不多，而且我妈还是就是比较理智的，她知道我需要去控制体重，她也会提醒我。但是我真的是吃的也差不多，就是无论是吃的东西还是说吃的这个数量都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会胖，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对，所以咱们今天是聊了聊那些让你流着口水看完的影视剧哈。其实我觉得吃货呀，就咱们虽然说是吃货，听起来有点调侃的感觉，但其实吃货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一些自己的喜好。 对， 其实曾经有一个前辈说啊，说你看一个新的同事，你看他爱不爱吃，如果他是一个对吃很有讲究或者说很爱吃的人，他人品一定不会很差。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吃货一般都是很善良的 而且很单纯。 对， 爱吃嘛，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每天脑子里面想的就是红烧肉啊、鸡腿啊、 哎、 这些东西。 吃货一般都是很善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说完这个节目啊，真的也应该善待你周围的每一个吃货，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也许美食比你还重要。 对，尤其是那些要减肥的吃货，你更要善待他们。 就是那些要减肥的吃货，他们内心当中真的还挺凄凉的，是吗？ 很挣扎的，我跟你说。 对，当然我觉得其实咱们说到中国的美食文化哈、啊，其实中国在这个吃的文化上面源远流长，而且一个家庭包括一群朋友一堆同事，他们是不是能真的很好的很和谐的处在一块儿，经常是你看他们在饭桌上面能不能很好的和谐共处吧。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个所谓的民以食为天不光是说吃一顿饭这么简单，它会维系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行了，给吃货扣了很大的帽子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了。 对，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么稍后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刘腾， 我们明天再会啦， 拜拜。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We'll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eaven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Oh,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Driving the edge of a night.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Don't you give up. Nah, nah, nah. I won't give up. 可饶舌完